要都带啊，我就带。我不能搞特厨，是不是？我这人就爱随大溜。 好，进来，进来。行， 再一系一个带子，没事。 那您这鞋就这样吗？ 我这鞋怎么了？ 不是，最好也把它绷上一点。 穿个校鞋啊， 跟那个 这个没有必要啊。人家系带子，我再来个校鞋。这个绷块白布还给10000港币，我不绷。 我告诉你，我不在乎那钱， 是不是？我要绷上点也好，省得我这鞋展喽。 啊， 对不对？ 好， 可以。对，三个带子，绷个鞋。 是。 您这脑袋上不戴点？ 不是，我有一草帽，到时候我戴上。 你那叫什么外形？ 呢子帽子？不，啊，干脆我给您做一个白色的帽子，跟这个戴子一样质量，戴上它。 小帽子 啊， 行吗？ 这有点多余啊。人家系个白带子，我呢再加个小鞋，再来个小帽子，那不行。 不是，戴个帽子给30000港币。如果您要不戴呢？ 我不在乎那钱。 你看，又不在乎钱， 我这脑袋什么也不戴，我还秃头秃脑的呢。你 那不是你戴上点还好， 戴上点， 哎， 好点。 明天我去接您去。 是， 啊， 不是， 怎么 这太曹旧了吧？ 曹旧，我回去洗一洗。我今天晚上我给他运出来。 啊，不， 啊， 不是，既然这样吧， 行不行？ 我看干脆我给您找一件。 找什么？ 找一件呢？跟这样子差不多 啊， 肥肥大大的， 是 不剪不裁 啊， 一丝就得，一缝就可，就是白色的往上一穿一套，扎个带子， 就那和尚领， 对， 白的， 肥袖子， 小袍子， 对， 一套，我系个带子，戴个帽子，我绷上鞋，这就够呛了。整个全副武装， 那行吗？ 那不行。 你这人想不开， 怎么想不开？ 你们演戏是不是有时候需要穿一个穿的？ 那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那是假的， 这是真的， 这不也是假的吗？ 我说你不懂，你外行啊！ 这怎么外行？ 我们演戏，我们穿那玩意儿，到时候给个红包。我们姑奶奶说了， 啊， 穿这小袍子不给钱， 那更不干了， 给一辆汽车。外带3开门的大冰箱， 这个什么 42寸大彩电，这一套全搬走。你要不穿，我找师傅穿。 谁说的？我不在乎那钱。 人要不在乎钱，你到底是怎么的？说我穿的那个还省得把我大褂脏了呢，是不是？ 不是，你穿不穿吧？ 我穿啊，那又是 同一身。 当然了。 哎呀， 既然如此呢， 咱们试一试，对不对？看看这个衣服啊，合适不合适？来， 这个 啊，你现在把这穿上试试，对不对？ 来，不是，他带来了， 对， 就为让你穿着合适不合适？ 哦，看起来还挺紧张的。 当然，来， 不是，我去香港这手续怎么样？ 我办， 您得办啊， 我办， 您得都办齐了。 对， 我告诉您呢， 来， 那港币能不能？我不懂这个折子，能不能信？ 我都来，把这带 换上那人民币吧， 啊， 对。 那汽车呀， 我来， 我给您办 啊， 我给您办。哎， 到时候 您把这也带上。 我也不懂， 对不对？ 是不是？那汽车什么牌儿我也没问。 这个，我这汽车是跟那个这个折钱啊， 凯迪拉克 怎么算呢？ 您就放心，都交给我了。不过我有一点 怎么着 不太放心 啊？ 不是， 这有什么不放心？ 你看我们这办丧事，你说您老这嬉皮笑脸的，那绝对不行。 这不行， 不是我在这儿 啊， 我在这儿高高兴兴 啊，您 怎么还没出去呢？ 我到那会儿， 等我到了香港，我这心里边就挺委屈的，我特别难受。 不是我， 行，不过常先生啊， 没问题， 有点事请您帮忙。 您说， 到时候呢，您给。 我在这儿 啊， 我在这儿高高兴兴 啊，您 怎么还没出去呢？ 我到那会儿， 等我到了香港，我这心里边就挺委屈的，我特别难受。 你老实我，行，不过常先生啊， 没问题， 有点事请您帮忙。 您说， 到时候呢，您得帮着拿点东西。 哎， 哦，不行，搬运不行。 我这个体质哪行啊？你搬个大柜 哪能让您搬去？ 条案我那 么不重， 啊， 没分量， 没分量 啊！ 好，那不行，你要是给人丢了碰了的，人家值钱东西咱赔不起， 一点不贵重， 怎么 扔在街上都没人捡？哎，虽然没人捡，可没他又不行。 什么？扔在地下没人捡，没他还不行？ 哎， 什么玩意儿呢？ 就是， 一根棍儿， 一根棍儿 啊，棍上拴那么几个条，条上画着什么莲花，写着什么"莲花朵朵开呀，西方见如来"。 啊啊啊啊啊！等会儿，幡 儿，哎，对，也有叫幡儿的， 也有叫幡儿， 到哪儿不叫幡儿？我这才看出来， 怎么了？ 这不是个东西，你跑这儿找打幡的来了？你他妈认错人了你？ 什么玩意儿？ 给给给啊！ 我他妈我给人打幡，我要知道他应该怎么说我呀？ 不 啊！这这啊！你再说我这父母都健在啊，我给人打幡，我上去不上去啊？我可在乎这个啊！我瞧你就不去。 好，您别生气。好，不去也可以。 你过来，我给你摔。 不。这个算了，这也算呢没有缘分。这个好心呢落个驴肝肺。其实呢我也奇怪，我们府上老太爷不知道怎么就看上他了。说谁给他打幡，谁给他穿孝，那栋楼呢也给他。当然那栋楼不算太高，9丈9，跟前门楼子一样高，是吧？不算太高，银行钱给他一半。 你去？ 不是，他不是我，我不是不去，我不像， 我像。 你要说这，我抽死你！ 你什么话？ 好，就说这，没缘分，您不要去了。 你给多少钱，我也不去。 好，不去，算了。 我得顾这个。 对， 钱得有这个。 其实最美的事情呢，都不在此。老太爷跟前呢，有20个姑娘，说是丫鬟，跟亲姑娘相似啊，长相的明珠啊，那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挑来的。您就说那个头都在1.78米以上，那身条跟模特一样啊，重眉毛，大眼睛，双眼皮，那眼睫毛都这样，跟你太好看了。老太爷姑奶奶商量好了，谁给打这幡，20姑娘当中任他挑一个，如果觉得不合适还可以换。 算了， 好在呢，他们这个演员很多，像李金斗啊、石富宽，我都可以找他。 来，您找谁？ 我找李金斗去。 我 这先找他。 我告诉你，李金斗有抽风的毛病， 到时候给您找麻烦。 我换一个。 不，您谁你也甭换。 不， 我跟你不能干这事啊！你绝对不能干这事。人有脸说我皮。 您这个身上土太多了。 不， 你别说，别， 我告诉您 呢，您说 你别说啊，你不能去打。 谁？ 不。 你去 我去是蛮合适，你去打幡，那同行说你脸往哪搁？ 不，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你父母健在， 在就那么回事儿。 你去没问题，甭去。 怎么？ 让旁边看看，你看这帽子，你看这个帽子戴着这样子 啊， 嬉皮笑脸。什么样子这是？ 我到那儿，我 这姑奶奶怪罪下来，我担当得起吗？ 不是我，哎呀，您怎么不相信我？ 好，是，你要既然非要去 啊， 咱们当场演习一下。 不是怎么演习？ 很好的 啊， 来， 嘿，都带来了，来， 不是这仨，来，帮我摆桌子吧，好大哥， 来，怎么演习？ 我跟你说，过来，哎，先把这举起来， 这样， 哎，这儿呢，就好比是灵堂。 这是灵堂， 哎，我这一喊小子少通报啊，你就连哭带嚎，我看你像不像。 要像的话咱们跟着就走了， 明天起飞。 你看我还懂这个男左女右，看你像不像， 对不对？ 行不行？ 咱来了， 开始了啊。 好，开始， 好，现在开始。 小子少通报。 不对 啊， 不对， 那哪点不对呢？ 刚才你说过，这老太爷没儿子，我给打幡，这算怎么回事 啊？对呀， 啊， 对呀，老太爷